季后赛的团队赛会因为擂台赛的结果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打法，这是新赛制下比较让人棘手的一点。不只是输的一方，就算是擂台赛中获胜的领先方，也应该想办法在团队赛里充分利用这点优势。两方在抚平擂台赛所带来的种种情绪后，都开始了紧张的部署和安排。 星系目前领先两个人头分，这和赛前的科普预料来看出入还是挺大的。 嗯，说起来星系本还有取得更大优势的机会，如果苏沐橙拿下郑轩的话，他们将拥有三个人头分，这种优势在新赛制的擂台赛中可就有些少见了。 是的，不过很遗憾那一阵最终是郑轩险胜，苏沐橙好可惜啊。 蓝宇战队今天已经很不走运了，郑轩这一胜算是挽回了一些他们的颓势。 星系的莫凡是今天擂台赛最大的亮点啊，完成了一挑二，其中还有一位对手是黄少天，真的是相当漂亮的发挥。 是啊，莫凡的表现确实很出乎意料，其实这赛季而言，莫凡的出场次数在星星还够不上主力级别，但是在这场擂台赛中可是核心级的表现。 是的，现在已经看到不少玩家评论都在惊叹莫凡的表现啊，我这里刚刚看到一个名叫这个人好帅嫁了不的网友微博将莫凡称为大神杀手，看来是把这次击败黄少天和之前击败孙翔联系到一起了啊。 两次击败顶尖大神，对一个新人来说确实非常可贵了，不过要拿这样的封号，我们还得继续多关注莫凡的表现啊。 是啊， 潘林点点头，然后继续操作着电脑刷着目前的微博有关这场比赛的话题讨论。 哎呦，这个 怎么 左晨瑞在刷屏了？ 哦，他怎么说呀？李一博乐了， 左晨瑞也是圈中名笔，因为主观色彩超浓，所以点评经常出人意料，而本场比赛的蓝宇战队那可是他的心头肉啊，结果擂台赛输得这么意外，这家伙肯定坐不住了。 左晨瑞给那棵树打了一亿分， 潘林就说了那么一句，以左晨瑞的性情肯定少不了对星星不公正的尖酸刻薄，潘林当然不方便把那些内容在他们的节目里宣读了。李一博认识左晨瑞，完全可以想象那家伙看着那一场对决黄少天的业余生凡被那棵砍倒的树砸掉 50% 生命时会是何等神情。李一博忽然很遗憾，今天这场解说要是能把左晨瑞请来就好了，就冲那一瞬间的精彩表情，李一博毫不介意这场解说多一个镜头来抢话头。两人随后又刷了点网友评论，聊了聊接下来的形势后，团队赛终于就要正式打响了，双方参赛队员在裁判示意下开始上场。蓝宇战队玉文州、黄少天、卢汉文、郑轩和徐景熙首发，宋晓作为第六人。星星方面，叶修、苏沐橙、方瑞、乔一帆和安文义首发，第六人魏琛。 啊，星星派出了魏琛上阵， 潘林有些惊讶。魏琛和蓝宇有渊源，但因为这个渊源太久远，再加上魏琛的存在感并不强，所以基本没有什么人关注炒作这个话题，而季后赛更不是为了话题排兵布阵的地方，星星却在这里选了魏琛上场，多少有些让人意外。魏琛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这需要打很大的问号。就他现在的能力水准，从他在常规赛少得可怜的出场来看，确实难成高端。而他和蓝宇的渊源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谈知己知彼，他可能还不如叶修、苏沐橙、方瑞这些和蓝宇交战多年的人。星星安排魏琛上场的用意到底是什么，确实让人很猜不透。蓝宇这边表现的倒是平静。星星是一支新队，而新队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战力是一边比赛一边构建成长的，而像蓝宇、微草、霸图等等联盟中的这些战队，他们的一切都是成熟稳定的，他们不会像新队今天这个样明天又那个样， 只有重新构建的新队才会在不断的尝试和变化中。而星心，整个常规赛就是在这样的节奏中打下来的，很多人或许都没有太留意到这一点。 不成熟本该是一支新队最大的缺陷，但是星心却把这变成了他们最大的特点。 这是喻文州在这场比赛前对星心给予的定义。因为不成熟，因为不断的尝试和变化，最终星心形成了一种不可确定性。这本该是一支成熟战队应该努力避免的，但是新队既然短时间里无法解决这种问题，那么干脆就把这种问题放大。喻文州的看法是有数据支持的。蓝宇技术部门照他的吩咐做出的统计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星星战队的轮换变化，随着队中新手们的不断成长，星星战队的轮换幅度一直在变大，一直到赛季末端，包括魏琛和罗吉两人都加入了轮换。这不是一个突兀的决定，从拿到的统计可以看出，这两人加入轮换其实完全符合星星这赛季轮换幅度放大的曲线，只是因为这两人一直到末段才加入，前期空白太多，最终表现较少，所以显得比较扎眼罢了。星星的每一位选手都在充分运作，而这一切恐怕都是为了季后赛服务。星星战队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季后赛杀来。争冠，这并不是叶修随口说说调戏大家的，他是来真的。从常规赛打响的第一天起，他就冲着这个目标在谋划，在调整，在锻炼整支队伍。到了现在，喻文州对星星最大的看法就是，无论对方排出何种阵容，他都不会太吃惊，因为他们一直就是处于这样的摇摆变化中，而不是像他们这些成熟战队这样稳定。但是他们在摇摆中却也实现了一种平衡，他们不是绝对稳定，却也是相对稳定。星星最可怕的人，归根结底还是叶修。他不只是个人赛37连胜的彪悍战力，他对整支队伍的驾驭和调配完全已经达到驾轻就熟的地步。而现在 直接投降嘛， 这人握着喻文州的手微笑着说， 哼，目前看来没有这种必要啊，很快就会有的。 喂，你闭嘴啊， 要爱护花草树木哦。 叶修一手抓着黄少天的手，另一手拍着他的手背亲切交谈， 滚！ 黄少天把他手甩开，一旁裁判都不忍目睹了，这刀插的真狠呐。选手一个个走过，进行着赛前的问候，排列一般也都是固定次序，比如第六人通常就是队列的最后一个，于是魏琛是最后一个走到喻文州面前的。 魏队， 喻文州这样称呼着他，将手伸上。一旁黄少天也没等人过来，就主动凑了上来。 魏队， 他同样这样称呼着，口气很是尊敬。即便是叶修也算是他前辈，并且是在他之前早已经取得辉煌的三连冠战绩的巅峰大神，也不过是被他以滚滚滚驱逐。因为眼前这个人对他来说太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他黄少天或许也就是把荣耀当当消遣，闲暇时跑来游戏当一当祸害，完了继续按部就班地过着平常人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忙碌的连这一点消遣都遗忘，让荣耀彻底消失在自己的生命里。但是他遇到了魏琛，是这个人改变了他对荣耀的态度，是这个人让他产生了对职业选手的兴趣，是这个人最终将他带到了蓝宇战队，是这个人帮助他走过了最终的成长之路。而后他离开，而他却以黄金一代为名正式踏入职业圈，最终驾驭着以剑士为名的角色驰骋在这片赛场，拥有了曾经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广阔天地。一切都是因为眼前这个人。 而在他离开后，大家就完全失去了联系。黄少天想过再相遇，不过却也没想到是这样的方式。赛场上，对手，而且是季后赛中，你死我亡，最残忍的对手。不过这一切都改变不了黄少天对魏琛的感情。如果要他来回答谁是对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人，他的答案只会是这个人的名字。 投降吧。 然后他就听到这个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他最尊敬的人如此说道。 这怎么能行呢？ 宇文周微笑道。黄少天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因为这位说出这样的话他一点也不意外。虽然这是他很尊敬的人，但他也确实是一个超没下限的人。 哎呀，真是可惜啊，很不忍心在赛场上击败你们啊。 我们也是啊。 但你已经击败过我了。 侥幸而已。 这次不会了，我会用尽全力。